弟兄姐妹平安，请你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从第九节开始，在新福新约圣经113页，由我来念经文和修本的版本，请听上帝的话语。耶稣用这个比喻对百姓说：有人开垦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出外旅行，去了许久。到了时候，他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园主又打发另外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侮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园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葡萄园的主人说：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许他们会尊敬他。可是园户看见他，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了他，杀了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他们把他扔到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主要怎么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就说：绝对不可。耶稣看着他们说：那么经上记着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那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叠在石头上的一定叠得粉碎，那石头扎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压得稀烂。19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来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可以来这里敬拜你，也赐给我们你儿子的话语，这是他的比喻，关于他，就求你叫我们能够听，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挪去一切的干扰，我们心中的杂念，让我们可以专心的借着他的话语而注目在他面上的荣耀。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上周的经文描述耶稣他进入圣殿之后，立刻就受到犹太人宗教领袖的质疑，挑战他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说：我不告诉你们。其实他有告诉他们，只是他们不要答案，听不到答案，就是耶稣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他在他父的家里其实做他父所差遣他做的事。今天的经文就描述接下来所发生的事。耶稣对百姓说了一个比喻，其实是对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说的。耶稣他说的比喻时常不容易明白，那天很难的是该听懂他比喻的人显然当下就听懂了他说的比喻。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有收录这个比喻，犹太人他们熟悉葡萄园的故事，在旧约里面，葡萄树代表以色列人，葡萄园代表以色列国。最有名的是以赛亚书第五章的葡萄园，你可以翻到那边的经文。以赛亚说：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的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取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刨除，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令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爱的树就是犹太人，他所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倒流人血呢？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 所以犹太人熟悉葡萄园，他们也乐意听耶稣的话。经文说他们那天挂在他身上，但也许他们那天心里不免嘀咕，又来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只不过他们没有听过这个比喻，因为从来没有人说话像耶稣那样。我们中间有谁不想在场，当天在场，在圣殿里面听耶稣讲故事？但耶稣那天并非在最友善的环境之中说这个比喻。你认为圣殿是耶稣的主场还是客场？圣殿是他父的家，却是祭司长、文士和长老的地盘。他们不欢迎耶稣回家，反而看耶稣进圣殿是来闹场子的。马可说，那时候耶稣不仅推翻换钱人的桌子，把做买卖的人赶出去，还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圣殿中间经过，就是不允许人用圣殿抄洁净。当然耶稣他本来就有权柄在他父的家里做这些事，但是圣殿有其他人做主，圣殿的宗教领袖怎么可能容许一个加利利的木匠的儿子到他们的圣殿，对他们指指点点，然后说比喻影射他们？这比喻本身的情节并不复杂，其中的角色也直截了当，原主就是上帝，原户是以色列的领袖，葡萄园是以色列人，仆人是上帝持续差遣到以色列人之中的先知。主角是那一个没有说话一上场就被杀的儿子。所以一开始就有一个人，原文是一个人去远方，所以听众会想，哦，又一个去远方的人。只不过这个人并非去远方得王位，他去远方其实目的就是要托付园户治理他的葡萄园。路加说的很简单，他只说这人开垦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马太比较多细节，马太写他开垦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榨酒池，盖了一座守望楼。明显的，这就是以赛亚书第五章的葡萄园，也就是说这园子已经万事俱全，园户只要做工就可以结出好葡萄。就像当初上帝托付亚当治理一切都甚好的园子，原主托付园户治理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以赛亚说这些人就是国中的长老和领袖，他们理当培养出好的葡萄，就是以色列人身为上帝子民应该散发出的特性。以赛亚的用词是公平和公义，以色列的长老和领袖，如果他们忠实地照顾着葡萄园，以色列国就应该生产诚实、公平和公义，使列国蒙福。这就是主人将园子托付给园户最初的目的。收到的时候，该结果子的时候，主人就打发他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情节比喻的情节还蛮吻合以赛亚的葡萄园。园户没有缴纳诚实公义的好葡萄，反而用暴力流血的野葡萄回报主人。犹太人听得出来，耶稣在此控诉他们的长老和他们的领袖没有公平的对待孤儿寡妇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没有以公义善待托付给他们的百姓们。所以耶稣的听众会附和耶稣，没错，我们的祭司、我们的文士长，他们就是这副德性，不讲公义，只懂暴力。所以他们就赖房租来打人，喧宾夺主的园户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们中间也有当房东的人， 你遇到这样的房客，你会怎么做？房客不仅拒绝付你房租，还打人。昨天我跟来访的朋友说，我们幸福，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房子，我们有，感谢主，我们有很好的房东。但如果幸福教会不按时付房租，用动手打收房租的人，你期待会发生什么事？房东应该叫警察，他应该找律师。如果他认识人，应该找兄弟帮他报仇。这些都是合理的反应，right？你不会做的，会你不会做的是再打发另外一个仆人去干嘛？那些园户显然不讲理，他们只听得懂暴力的言语。难不成另一个仆人要去跟他们？哦，我们来断定是非。你们为什么打人呢？有话好好说嘛，何必动手？现在请你们缴房租，缴上当纳的果子，还说 please，请你们。你可以看得出来，园子主人的反应不是你我会有的合理反应，因为我们不是园子的主人，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打发另一个仆人，结果可预料的是，他们也打了他，而且羞辱他，叫他空手回去。他再差遣第三个仆人，哎，总是有第三个仆人，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原文是丢出去，expallo。然后呢？然后，你不会再派仆人，也许你已经没有仆人可以派了，那显然没有用，你也绝对不可能打发你的儿子，除非你恨你的儿子，或也许你有很多儿子，少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们赖房租还打人。你认为吴大哥他敢差派庭仪到我们这边来收房租？但是原主，你听他怎么说？我要怎么做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这时候耶稣的听众会想好主意，打发你的爱子去。No，有没有搞错啊？你糊涂了吗？马可的用词是原主还有一位谁一位仆人？No，是他的爱子。显然没有其他人了，只剩下这一位是他的独生爱子。你听了原主，就像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每日一再重复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却不听我，你们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我该怎么做呢？就像清教徒他们形容父与子在永恒之中所立的救赎之约，天父问：有一群罪人持续的得罪我、悖逆我，他们要受我公义的审判，他们将落入永远的刑罚。我可以派谁去拯救他们呢？所以有人说清教徒的想象力太丰富，我倒觉得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暗示父子在永恒之中的对话，你几乎可以听到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几乎可以听到他儿子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为我预备一个身体，给他们打，有脸给他们吐唾沫。你给我一条命，好为他们舍去。所以原主说，或许他们会尊敬他，这也可以翻译，或许他们会因他而感到羞耻。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是我的独生爱子。这是合理的推论，还是你会说这是痴人说梦？ 这个也许是应该，他们应该感到羞耻，他们应该尊重我的儿子，他们应该听我儿子的话，他们应该爱我的儿子，他们应该亲我儿子的嘴。谁知道？谁知道他们杀了儿子？You don't see that coming. 谁知道？你我知道，耶稣那天的听众知道，原子的主人打发他独生爱子的计划其实毫无道理，毫无道理。就如上帝差遣他儿子来拯救罪人的救赎计划，完全不合情理。我们改革之后，我们讨论替代性救赎，好像这是世界上最天经地义的事，是最精彩的神学。因为我要试的最精彩的神学就是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死。How is that 合理不合理？哦耶，当然咯。上帝的儿子理当为你死，应该为我死。不合理吗？不符合逻辑吗？上帝应该拯救送他儿子上十字架的人。原主打发仆人之后，差遣他的儿子，儿子就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就像上帝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对列祖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对我们说话。哦，有什么好说的？还有什么好说的？与其对我们说话，上帝早该降火毁灭我们。就像这原主早该除掉那些缘户，但是他没有，反而将愤怒浇灌在他的儿子身上。哦，岂有此理，万万不可。什么替代性救赎，别扯了。但是弟兄姐妹，儿子不来，你我就不得救。这就是奇异恩典。耶稣比喻的逻辑不可理喻，就像上帝差遣儿子来救赎我们的计划不可思议。你从来没有想过这是关于圣诞节的比喻。他们没有尊重儿子。原户看见他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了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你注意他们的逻辑其实比主人的计划更合理。他们有占屋者的权利 squatter's right， 就是如果赶不走他们，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这些原户就顺理成章成了合法的主人。换句话说，他们要借着耍赖、暴力、谋杀夺取产权，很合理啊！这就是罪的逻辑，最会影响一个人脑筋的运作，最会合理化那种最自私、最暴力、最不知羞耻的计谋。这就是罪人所做出合理的结论。于是他们就把他把儿子扔出葡萄园外杀了。儿子代表原主对原户最终极的恩典，唯独借着这个儿子，没有其他人了才可能与原主和好，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杀了他就自绝后路，等同自杀。即使那些人不尊重儿子，他们也应该想要保存自己的性命，但是罪 See? Makes you stupid， 会让你变得非常的愚蠢。罪就是那种夺权妄想自己当权的欲望，最终叫他们做出自我毁灭的决定。原主长久忍耐，有丰富的恩典，他乐意赦免罪，他才三个仆人，一个独生爱子，但这不表示原户可以杀儿子。首先， 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就说：绝对不可，万万不可。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有记录耶稣的听众，他们自己说，是的，要狠狠的除灭那些罪人，将葡萄园转租给其他按时后交果子的园户。我想他们的意思是 OK， 让其他人做园户试试看。As fire， 除掉那个不得人心的大祭司，换个人做也不错。他们还不明白，当他们听到耶稣说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的时候，他们却说绝对不可。 Why？ 因为他们不要别国的人得到葡萄园，他们还不明白上帝的国本来就是属于万民的。就算借着以色列顽梗不化的心，叫原来不是上帝子民的外邦人蒙恩，那又如何？如果以色列要被丢弃，用保罗罗马书的用词，世界因而得以与上帝和好，那又怎么样呢？他们说万乎不可。所以耶稣看着他们说，那么经上记着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那块石头。所以他再次引用之前已经出现的诗篇118篇，门徒们就是用这篇上行诗来迎接耶稣进耶路撒冷，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提醒他们，那奉主名来的王原来是被匠人丢弃却被上帝放置在锡安的那一块石头，是最宝贵的房角石。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最好不要被石头绊倒。有人曾经对耶稣的母亲预告，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所以你们要小心，可不要被石头绊倒，免得扎得粉碎。所以因此你们要留意，千万不要得罪石头，免得被石头压得稀烂。我应该多用这个字，我觉得我们小孩子应该很喜欢用稀烂。意思是不要弃绝石头，不要忽视那颗石头，免得上帝的儿子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不要藐视上帝丰盛的恩典、宽容和忍耐，岂不知他的恩慈是要临里悔改。所以 J.C. Ryle 莱尔主教说，不要欺哄自己，以为上帝不会因为他儿子被人弃绝而发怒。什么样的人弃绝上帝儿子？岂不就是那些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岂不就是这些认得出，哦，这个就是要继承产业的，却羞辱儿子、践踏儿子的人？那样的人就没有什么再给他一点时间，再多陪他走一里路。那样的人，他们就只能战战兢兢地等候审判和那将吞灭仇敌的烈火，而上帝，我们的上帝，就是吞灭人的烈火。19节，文士和祭司长，他们看得出来这比喻是指他们说的。看得出来，他们听得懂，就无可推诿。他们没有理由不立刻跪地求饶，反而他们当下就想要下手拿他。就像那比喻里面的园户，他们没有动手，只因为他们什么？经文说，惧怕百姓，不是惧怕上帝，不是敬畏儿子，乃是怕人，是怕人，没有用。 他们最终还是会杀了上帝儿子。你怕上帝，如果你真的怕上帝，或许你就不敢杀上帝儿子。但如果你只怕人，你就不要意外，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保罗有一句名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哦，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秘诀，你只要怕人，你也可以做大事。他们敢把祷告的殿变成贼窝，就没有什么事不敢做的。从你看得出来，好像是马太亨利讲，他们霸占圣殿合理的结局就是杀上帝儿子。亨利说，腐败的敬拜，腐化的敬拜必定带来道德的败坏。腐化的敬拜必定带来道德的败坏。人胆敢靠献祭赚钱来谋利，他最终就敢杀上帝儿子。你要把教会变成盈利机构，你有勇气篡改主设立的圣礼，我要你去试试看，你最终就没有什么不敢做的。所以耶稣这个比喻教导我们，一，上帝长久忍耐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罪人。第二，罪人有顽固的罪性，但是最顽梗的罪人也有机会接待上帝的儿子。第三，上帝长久的忍耐有期限，就是他儿子来的那时候。不接纳儿子的人只有一个结局，跌得粉碎，砸得稀烂。耶稣那天对他们说了一个关于上帝开恩赦免不配得救罪人的比喻，也就是说耶稣在对他们宣讲福音。换言之，耶稣上帝的独生爱子在说他自己。这是一个关于父亲送儿子去死的比喻。耶稣知道他们其中有人正打算下手拿他，他知道再过几天他们就要捉拿他，打他，讥笑他，辱骂他，钉他十字架。有人说他母亲的心要被剑刺透，但是有谁想到上帝儿子的心？上帝儿子用心对他们说话，但是你想，你的主耶稣他需要多强的心脏对谋杀他的人说这个比喻？还是你以为他无感无所谓？他的心为他的父的殿焦虑如同火烧，他们的辱骂要刺透他的心，他每说一句话就进一步接近死亡，他每说完一个比喻就进一步临近十字架。耶稣那天暴露他们谋杀的心，也就对他们敞开他自己的心。你们看，我天天在圣殿里面教训你们，我天天在你们面前对你们宣讲福音，就是我上帝儿子亲身来到你们中间的福音。你们霸占我父的家，但是我没有带枪，我没有带剑，我没有带着十二营天兵，我动口我不动手，我敞开自己让你们动手，我任凭你们割宰。你看得出来，上帝怜悯罪人到一个程度，把他的独生爱子摆在凶手的怜悯之下。或许他们不会羞辱我的儿子。有人说得救就是进入上帝为你安排的故事之中。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挺肉麻的。上帝安排的救赎计划符合逻辑吗？上帝儿子他说的故事，他给你的故事合理吗？他凭什么要对谋杀他的人敞开自己， 哦，你知道你必须敞开自己才能够与人和好，而没有敞开心的和好，顶多是客套。你需要与上帝和好，但是除非上帝主动与我们和好，我们就毫无盼望。上帝怎么样主动与我们和好？你认为上帝他客套？上帝儿子他客气？敞开自己的心。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就是容许自己被人伤害。英文是 vulnerable, be vulnerable。有学者说，这个比喻教导我们，上帝成了容许自己被人伤害的上帝，a vulnerable God。啊，我不确定，你知道我不确定。上帝容许自己被人伤害是最得体的表达方式，挺肉麻的。但是我了解为什么有人会那样说。我确定的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就容许自己被人伤害，被你，被我伤害，也唯有如此，才可能和好，不是吗？正如之后保罗说的，从前你们与上帝隔绝，心思与他为敌，行为邪恶。但是如今，他借着他儿子肉身的死，已经叫你们与他自己和好了。你们指的就是我们，你我都曾经与上帝隔绝，与他为敌。就像那些多次拒绝上帝仆人的缘故，所以你我的选项最终是，上帝的儿子来了，你要杀他，还是借着他的死，我们与上帝和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对我们说话，为我们死。如果有人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会说他傻了，他糊涂了，竟然不顾惜自己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但是你，我们的上帝派你的儿子来到我们这种人中间，在世人眼中愚昧无能的、说不通的，在得救的人却是你拯救我们的大能。愿我们没有枉费你的恩典，为此我们颂赞你，为此我们思念你的儿子，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